好啦，咁咧好歡迎大家今日再次咧嚟到聽我講咧關於呢個咧中西文人民精神嘅問題啊，呢個咁上次講到啦，我介紹咧呢個唐君毅先生嘅一本書啊，就係呢個《人民精神之重建》啊。咁喺呢本書裏邊咧嚇，佢最主要咧就係講呢個所謂中西文化衝突嘅問題啊。啊，你話中西文化衝突，尤其是中國近呢100年來嚇，我哋發現咧係呢個出現好多中西文化衝突。而引起的很多災難，所以這個呢我們就要處理這個問題。唐生一生就關心這個問題，所以呢他們就寫這本書就在思考這個問題。上次講到呢我們這個中國文化最後的衝突呢就是來自這個 俄國的馬列主義，一路影響到我們現在今天。為什麼這個馬列主義可以征服中國呢？對社會引起咁大嘅影響咧，咁佢將會點樣發展咧？未來呢個世界如果我哋呢個中國文化要再發展嘅時候，我哋應該係點樣走咧？佢個文化方向應該會係點樣咧？咁上次講到咧，呢個係一個大問題咁咧，而家呢本唐生呢本書裏邊咧，嘗試咧就係要講下呢個問題係點樣。當然啦，佢亦都唔可以講曬所有呢個佢希望講到一啲理想，但係咧唔一定講曬全部問題出嚟嘅呢個所以佢覺得佢只可以講到其中嘅一方面。咁佢寫呢啲問題嘅時候咧，唐生有個基本信念佢話有三個基本信念呢三個基本信念係咩咧？第一個就係人當是人，第二個就係中國人當是中國人，第三個就是現代世界的中國人當是現代世界的中國人。這三句呢都是所謂重語複句，即是重複的這個人應該是人中國人應該是中國人，現代世界的中國人應該是現代世界的中國人，全部都是啲概念重複的句子，在邏輯裡面的分類呢這叫重語複句即係所以啲重語複句從邏輯上講係必然真嘅即係 A 就係 A， 咁梗係必然真啦人應該係人，咁呢個當然係必然真啦因為佢係冇提供任何嘅知識嘅必然真嘅句子咧就冇提供一個任何嘅知識嘅呢個 A 係 A， 咁你任何事物 A 就係 A 咁樣呢個冇增加任何嘢，咁一定係必然真對我們認識世界來說是沒有意義的這個認識世界是要綜合語句才有意義所謂綜合語句就是這個不是重語複句這個例如蘋果是紅色的，那我們就看看個蘋果是不是紅色，如果是紅色那就對了這些是綜合語句，對於我們認識這個世界就有意義但是就不是必然真的這個因為這個蘋果不一定是紅色的這個是綜合來說但是如果我們說人是人，那這個呢就是必然真的不過呢唐生講這幾句說話的時候呢其實他就不是將它作為一個邏輯的句子來去看邏輯句子來說呢沒什麼特別意義但是講這三句說話說這個人應該是人，中國人應該是中國人，現代世界的中國人應該是現代世界的中國人這些這樣的說法不是一個邏輯的句子它裡面呢是很有意義的所以唐生說這三句說話裡面呢其實是有無限的莊嚴、神聖、廣大、深遠的意義在裡面唐生覺得他這本書《人民精神的重建》這本書全部文章加起上來都不夠他講這三句說話的億萬分之一即是這句三句說話呢是一個很莊嚴神聖的說話這個所以這三句說話不是由這個邏輯的立場來去講而是要用真心去感受是一種感通的表達這本書的內容這麼多，但是其實都只不過是這三句說話裡面的其中一些的說明任何人都可以呢對這三句說話再加以說明再講多一點都得，沒問題的這個 你亦都可以唔認同㗎，你覺得呢三句說話啱唔啱㗎，可以覺得佢唔啱㗎，你可以懷疑，你可以轉態，可以質疑呢個但係呢個就係一個反省嘅過程啦，如果你對佢懷疑跟住呢再加以回答咁樣呢就一路可以一路再懷疑又再回答咁樣呢個過程呢係可以呢永遠答唔完嘅咁樣呢個就係一個所謂理論探討嘅過程好啦，但係如果你對呢三句說話唔加以懷疑而你係對佢呢個說話係一個直覺嘅感通咁呢你亦都可以呢從另外一個角度講呢就係發現當下即時當下即時你當下就對呢幾個信念作出一個肯定你對佢懷疑又回答懷疑又回答等等一路反思作出一個理論嘅反省寫出好多嘅文章這個冇問題但係呢我哋如果對呢幾個信念一個用一個直覺嘅感通嚟到去加以肯定你亦都可以發現係當下即時所以呢唐生覺得寫呢本書寫咗廿幾篇文章寫咗咁多萬字呢啲文章你話多亦都可以話好多你話佢不足亦都可以話呢其實呢對於詮釋呢三句說話嚟講呢亦都可以係好不足只不過講到其中嘅億萬分之一嘅啫因為你總係可以有好多懷疑呢啲懷疑亦都總係答唔曬所以只可以係其中一部分你可以講再講多好多好多都得因為你對佢再加多啲嘅懷疑又再加多啲嘅回答咁就可以寫好多啦但係如果你對呢三句說話真正深信不疑嘅話你講咁多嘅說話都係多餘當下即時即當下就直接加以肯定你講咁多嘢都係多餘咁所以如果你從來冇感覺到唐生所講嗰啲問題你對呢三句說話能夠做到當下即時嘅話可能講呢一切嘅嘢都係多餘咁所以呢啲文章呢都係呢對一個你對呢個問題對呢個中西文化衝突或者對一個人係一個人或者對呢個中國現代中國人應該係點樣一啲咁樣嘅問題如果真係覺得有懷疑嘅咁你可以睇下呢啲文章如果深信不疑嘅可能呢啲文章亦都未必一定有幫助睇咗不過當然啦我哋而家唐生頭先都講之前都講過個呢就係所謂我哋而家作為一個現代嘅中國人喺呢個中西文化衝突嘅過程裏面我哋呢要如何去解決呢個問題呢好多時候呢就係要通過呢個反省通過呢個反省呢就係呢個過程嘅問題所以呢個呢你對呢啲信念深信不疑呢個可能係個結論但係呢個我哋如果要解決呢個中西文化衝突嘅問題呢我哋就好着重嗰個過程嘅問題所以呢就會出現唐生所講嘅呢啲文章嘅內容啦。咁我哋睇呢啲文章嘅內容呢正正就係想睇下呢個過程裏面呢個所反省到嘅一啲概念應該係點樣。好啦咁我而家跟住下面呢就會介紹下呢本書裏面嗰啲文章嘅內容係點樣咁就住體裁嚟講唐生所寫嘅呢啲文章呢大部分都係啲通論嚟嘅呢個唔係一啲專門研究嘅學術文章專門學術研究嘅文章呢係一啲叫專論咁而家呢啲呢係一啲通論嘅文章有幾篇呢就比較係屬於一啲冷靜理智型嘅文章專門係做一個概念嘅分析 咁咧亦都可以見到呢本書咧有好多文章咧都唔係呢個冷靜理智型嚇呢個話啊，所以睇唐生嘅書，我是覺得咧幾好睇嘅。點解就因為佢寫書其實都幾有感情啊，呢個嚇呢個冷靜理智類型嘅文章咧，喺個咧喺呢本書裏邊咧相對地係少嘅嚇呢個啊。佢可以咁做啊！呢、這個因為呢個唐生其實係一個讀哲學嘅人咧，佢可以做一個好冷靜理智嘅分析啊，做得好深入嘅啊。但係佢要寫一啲有感情嘅文章，亦都可以啊。呢、這個咁、例如咧，其中有一篇文章咧，就係講呢個叫做真理嘅客觀性與普遍性啊。有一篇文章講呢個自由觀念嘅回通啊，有一篇講呢個政治嘅民主與人民嘅關係等等。呢一啲文章咧，就係相對地咧係比較冷靜理智嚇，講概念嘅，講概念啊，呢個做概念分析啊，冷靜理智啲嘅文章。而其他文章咧，基本上都係根據一般嘅歷史文化學術常識嚟到去討論啊，咁所以佢個目的咧就只係想啟發人嘅思想啊，所以咧就唔係話完全咁冷靜咁理智嚇，純粹一個概念分析。而其中有兩三篇咧，就更加咧係情感比較重啦，因為佢就希望要激發人或者鼓舞人嘅精神，例如人類嘅創世紀啊，宗教精神與人類文化等等呢啲文章，咁所以呢個咧，讀呢啲文章嘅時候咧，你有陣時候可以用呢個理智冷靜嚟到去了解，有時可以用呢個同情共感嚟到去了解，咁樣咧就。不同的文章有不同的風格，我們就用不同的心情來到去理解可以、這個不過有時候我們都不太明白，我們有時候現在看這些、基本上看這些學術的文章基本上只有一種而已、就是這個一定要冷靜理智的嘛，因為現在的學術文章的寫法全部都是這樣、這個沒什麼感情、但唐生這些文章不是、這個、大部分都很有感情、這個咁樣咧，唐生就住呢個中西文化衝突嗰個內容嚟到去講啊，呢本書就分為五部分啊，分為五部啊。咁第一部咧就有四篇文章嘅啊，呢四篇文章咧都係唐生初初嚟到香港嗰陣時候寫嘅啊，呢、這個所以咧可以作為導言嚟到去睇啊，呢、這個咁呢四篇文章咧，佢都係想提示出一種精神態度啊。提出一種思想觀點指出我們應該要懺悔些什麼，應該要向往些什麼例如這個第一篇就是宗教精神與現代人類，這篇文章就是指出我們要用宗教精神來去擔負起這個時代的苦難，我們要求這個中西古今人民理想的匯通我們希望通過這個人民理想的匯通是可以解除這個時代的苦難。第二篇文章呢就是這個叫做科學世界與人民世界科學世界與人民世界呢，它就是想說明這個人民世界的全體呢其實是包括了科學的，而不是單靠科學呢就可以建立這個人民世界的價值。第三篇文章呢就是講這個叫做理想的人民世界了，是用一個第一人稱的寫法講唐先生他所想的一個理想的人民世界是怎樣所以這篇文章是唐生一個主觀的向往而不是一個客觀的分析。第四篇文章呢就是叫做論真理的客觀性與普遍性，這篇文章呢就是剛才所講所謂比較冷靜理智所寫的一個概念的分析就是講這個真理呢就應該有客觀性和普遍性，是可以超越這個特殊性和個人的主觀性，超越這個階級，超越政黨民族的偏見真理應該是這樣的所以他一方面指出這個馬克思認為這個學術真理是一個特定階級的意識形態這個講法是錯的 馬克思就認為呢個學術真理咧係只係某一個階級嘅啫，啊，某個階級嘅意識形態就有某一個嘅學術嘅真理咁樣啊，咁呢個真理冇普遍性啦，啊，咁樣所以呢個講法係錯的。另一方面，唐生呢篇文章裏面佢亦都指出啊，呢個話我哋唔能夠用個人嘅意見作為真理，而應該要講一個啊公是公非啊呢、這個啊。思想自由的目標並不是指任意的思想、思想自由不是說你說什麼就是什麼、你說什麼是真理就是真理、這個不是思想自由、思想自由呢都是要講一個公是公非、不是任你說、你所說的對了叫思想自由不是、這個總是會有個公是公非在這裡討論這個真理的客觀性和普遍性、所以呢、這篇文章的講法裏面為什麼要講這個、真理的客觀性和普遍性呢，就是要、反對這個以政治力量控制學術言論的極權政治、這個、因為真理並不是個人主觀的意見、這個每個人他說他自己的真理、都說他自己的是真理，那呢、就會堵塞了、那個慧根、這個每個人有慧根，因為極權政治呢很多時候呢就以一個個人的主觀意見、就說他自己一個是真理、控制著這個學術言論、控制著這個思想自由，這樣呢就會堵塞了、很多的智慧、所以這個呢、反對這個極權政治的唐生、這篇文章的講法是這個、呢但是唐生的意思就不是說、他現在這篇文章、或者這本書所講的就是一個客觀的真理，他只是希望通過這個討論的過程可以這個接近、這個呢公是公非的客觀真理，客觀真理不容易、得到的、這個唐生自己反省他自己呢都會時時走入歧途、走入歧途之後又再轉回過來、這個就是所謂這個呢反省的過程、這個呢過程很重要就是在這裡，所以這篇文章呢、這些文章很多地方呢他都所想的比其他人想得更多更深入更曲折、就是因為呢他很多時候就走了去歧途又轉回過來、走了出去又轉回過來、所以呢就想得比較多、所以如果、不是真心想要求客觀真理、不肯忍耐這些曲折來去看這些文章的話、這本書會很難看下去的即是你要很有心、這個來到去看、來到去想追求真理呢，你就會見到、為什麼、這些觀念會經過這麼多個曲折的呢、如果你根本不想看的，你沒有心關心這個問題，這本書很難、忍受的、這個、完全呢很難看得下去的、這個沒有這個心呢，你亦都不能夠分辨、不能夠行定到、這個呢唐生所講的究竟是啱定不啱、所以呢如果你、沒有心、追求這個客觀真理的話呢，就算唐生告訴你知、這個是一個公是公非的真理、你都不相信的、對你來講亦都沒什麼好處、這個唐生決定加埋呢篇文章落去啊，呢、這個呢本書裏邊啊，呢、這個啊，雖然由呢個哲學嘅眼光嚟睇咧，呢篇文章其實並不完整啊，呢、這個但係唔緊要啊，呢、這個就要想話要討論一下就係呢個真理嘅客觀性同普遍性嘅問題，咁樣咧啊，讓我哋能夠呢個容易啲接近啊，這個、呢個咧所謂這個呢個咧公是公非嘅客觀真理。好啦，咁樣呢第一步呢就係、這個導言啦，可以話係呢個咁確立咗呢個人民嘅觀點同埋呢個要求客觀真理嘅態度。 咁跟住咧就可以進入第二部分啦。第二部分咧就有呢個四篇文章啊，呢四篇文章咧第一篇咧就係呢個中西文化精神之比較啊，咁咧。呢篇文章咧就係、是、由整個嘅人文觀點嚟到去講中西文化啊，咁呢篇文章咧就係、是、唐生喺1947年嘅時候喺南京寫嘅啊，呢、这個即係呢一篇咧就係、是、一個喺49年前寫噶啦已經嚇，咁、咧就係、是、刊登喺呢個東西啊東方與西方嘅雜誌嗰度嘅。咁咧，篇文章嘅講法咧，就認為西方文化咧就係、是、以宗教科學為本，而中國文化咧就係、是、融宗教於道德啊，而藝術咧喺中國咧就好似科學喺西方文化嘅地位咁樣啊。咁呢個咧就係、是、做一個中西文化嗰個比較啦啊。咁中西文化唔同啊，有所不同啊。你亦要知道啊，佢係唔同嘅啊，咁但係咧，你又要匯通佢喎啊，呢、這個正正就係因為佢有唔同，所以咧先至需要互通啊。匯通之後咁樣咧，最好咧就係、是、做到所謂呢個叫做和而不同啊。如果中西文化係完全相同嘅啊，咁樣中西文化。嗰、那個分別咧，結果咧就會變成點樣呢，就係淨係得呢個落後同進步嘅分別啦。啊，真係好不幸，我成日覺得而家我哋現代人咧好多時啊都持有呢一種觀點啊，就係、是、覺得咧、啊、中國文化咧就落後、啊、西方文化就進步嚇呢、啊、種咁樣嘅觀點啊。咁所以咧好多時我哋都以為咧中國文化好落後啦咁樣。唐生覺得呢個講法啊唔可以承認啊呢、這個啊呢、這個，因為根本呢個咧兩個文化係有唔同嘅啊，並唔係相同嘅啊，完全相同咧就變成咧只係得落後同進步嘅分別啦啊，但係佢呢個係唔同噶嘛啊呢、這個啊，即係如果我哋咁樣承認中國文化係落後咧，呢、這個係一種自卑自賤嘅心態啊呢、這個啊。一切只是跟住人哋講嚇，唔能夠自作主宰啊！呢、這個只是跟住西方文化走嚇、啊，我哋冇一個自作主宰嘅精神，唔能夠令人嘅精神咧向上。所以我哋一定要知道中西文化係各有唔同啊，各有偏置啊。咁呢篇文章咧啊，就會呢、這個對呢個講法咧嚇，呢、啊這個、啊、做一個。我解釋下，不過呢篇文章個題目咁大咧，好明顯咧，呢個咧淨係一個從一個比較大嘅角度嚟到去講啦。啊，所以咧，佢唐生都覺得呢篇文章嘅寫法咧會比較疏略一啲嚇，呢、這個嚇。好啦，咁咧，而呢部分另外仲有三篇文章嘅嚇，第二、三、四篇文章。嗱，咁所講嘅都係呢個近代中西文化嘅流弊啊。近代中西文化的流弊點嚟呢、啊、我哋發現中西文化都有佢嘅問題啊，佢嘅問題到底點嚟呢，咁樣咁樣呢幾篇文章裏面咧都會講到啊，咁樣咧第二篇就係呢個叫做中國清代以來學術文化精神之省察啊，第三篇咧就係、是、西洋古典文化精神之省察啊，咁一篇咧就係、是、講呢個中國文化嘅毛病。一篇咧就講呢個咧西方文化嘅毛病啊，咁呢兩篇咧就係講呢個近代中西文化毛病喺邊度，嘅原因係乜嘢啊？因為其實咧當時嘅時局啊，天下大亂啊，我哋今日其實都唔見得啊呢個整齊幾多啊呢個啊，唔止中國文化有流弊，西方文化一樣有流弊啊。我哋今日見到我哋今日嘅中國文化衰落，國家大亂啊，係有佢嘅原因啊。呢、這個啊，近因就係因為我哋中國近300年來呢、這個學術精神嘅下降，即係由清代開始啊。這個、呢個咧，我哋呢個學術精神一路下降緊啊，而呢個西方嘅資本主義啊、帝國主義、極權主義啊。亦都侵略到中國 西方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極權主義亦都不是突然間出現的，這個他們亦都有他們自己在學術文化思想上面的根源的，所以這個呢，西方文化的精神思想呢亦都是下降的，唐生呢就特別強調這個呢學術文化思想的下降，這個學術文化思想的下降呢正正就是我們今日中西文化禍患的根源，這個因為他想說呢這個學術文化思想其實很重要的，這個我們創造人類未來的社會其實就是要以這個學術文化思想為先，並不是以這個商人、金錢、或者政治權力的行先，我們要創造一個好的未來社會就是要以這個學術文化思想行先的，其實一個社會是，所以講這個社會禍患的根源一定要追溯到這個學術文化思想的下降，這樣我們才可以從根本上去補救，然後才可以講到開創未來的社會文化，所以呢這兩篇文章呢就是講這個中西文化思想的下降，中國呢就追溯到清代以來，西方呢就講近代人民主義理想主義精神的下降，所以呢我們如果要挽救當今的亂世，我們就要重建由清代以前宋明儒者那個精神，我們要重建回這個宋明理學的精神，而西方呢就要發揚回近代理想主義人民主義的精神，這個說法呢就是要求中西文化學術精神的反本，回去個本源，反本才同時能夠開新，能夠融匯中西的理想主義、人民主義、文化思想，就是這個新文化的開始，而第五篇文章呢就叫做這個人類的創世紀，人類的創世紀，這篇文章的結論呢就是說我們應該繼承人類的理想主義人民主義精神，在這個唯物唯物主義、極權主義底下，我們要抱持一個創新世紀的理想，即是這個唐生呢他這些文章呢正正就是要在回這個時代的反省底下，這個我們發現我們這個時代呢是一個唯物主義極權主義的底下，為什麼中國文化發展成為到現在今日呢會在這個唯物主義極權主義的底下呢，這樣想回的原因，跟著就講回的理想，理想就是我們要重建回我們的理想主義，重建回人民主義，這樣即是有時這個我經常覺得這些說法呢，即是唐生那時候這樣說，過了幾十年，到我們現在今時今日，我覺得仍然都是有效，因為其實我們現在仍然都還是生活在這個唯物主義極權主義底下，政治上面的極權主義就不用怎麼說，這個中國仍然都還是這個呢一黨專政，這個仍然都還是這個這樣的政治體制，這個很清楚啦，另外就是這個所謂唯物主義呢，即是以前呢就經常都說唯物主義，這個但是不一定真的實行到，但是我們今天已經很少人再說這個唯物主義了，但是我們看回我們的社會，其實最重視的價值很多時候就是一些物質的價值，所以很明顯這個呢所謂唯物主義今天可能已經沒什麼人再去主張，沒什麼人再去說了，這個但是其實我們現在實踐的生活就是一個唯物的一個生活，所以在這個這樣的時代底下呢，唐生再提出回這些內容，希望我們再重建回我們的理想主義、人民精神、 重建翻我哋嘅一個理想啊，唔好再只係喺一個唯物啊或者極權啊嘅底下啊，所以保持住個理想，開創出一個新嘅理想世界出嚟，開創翻一個新嘅人民世界啊。好啦，今日講到呢度，咁下次咧再繼續介紹下唐生所講嘅其他文章嘅內容。好，多謝各位。